抚进书房，便看见耷拉着脑袋的张龙招呼。展昭心中咯噔一声， 若没记错，张龙赵虎今日是奉了包大人之命去捉拿锦绣不庄双尸命案的主凶白雪仙。 如此垂头丧气，一定是无功而返。果然张龙眼皮子抬了抬，嘟囔出了一句牢骚。 理论是我们先到，细花流的人比我们到得晚。 是你们先到，你们先到一时三刻也好，先到三年五载也好，细花流的人只要鼻子里轻轻哼上一哼，你们再心不甘情不愿也要把嫌犯交到他们的手上。 哼，那么算是结案了。 没错，结案了。 众人的目光转向包拯，包拯将案前摊开的宗卷扶到了一旁。 结案。 月两日，锦绣不庄双尸命案告破，据开封府放出的消息，主凶白雪仙公然拒捕，打伤多名衙役，被四品带刀护卫展昭毙于剑下，当场血溅七步。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开封志怪》，作者尾鱼，主播青灵，小编 C，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 照例是要巡街的，一条街又一条街，有的人悠哉，有的人忙碌。悠哉的人抬起头，对着满满的笑，恭敬地称一声： 哎，展大人。 忙碌的人依然忙碌，并不知道那个忽然过来扶一把手的人就是开封府的展护卫。都说巡街是苦差，展昭看来却是再悠闲不过的事情了。见惯了刀光剑影横死暴卒，忽然间能如此悠游地放缓步子，在天光渐去暮色泛起的时候，行走于长街里巷，哪怕听到的是夫妻口角，闻到的是饭生菜焦，胸中亦有淡淡暖意。这些烦恼琐碎却是很多人毕生的难以企及。转过了一条街，街中的万花楼门口围了一大堆人，隐隐有争执之声。展昭与张龙赵虎互递了个眼色，快步过去。争闹的却是一个团头粉面的年轻公子，手里捏着两张银票，一张脸憋得通红。 说好了两千两银子让我赎罪玉，我凑足了银子你们又交不出人来，当爷是供你们消遣的吗？ 半老徐娘的老鸨一张脸涂得煞白，一开口说话白粉便扑簌簌地掉落。 哎呀，不敢欺瞒张公子，那翠玉确实是离开了万花楼啊。 胡说，你定是看李公子出的银子多，把翠玉偷偷许给了李家，今日你交不出人来，我就拆了你的万花楼。 张公子身后一干恶仆闻言立刻撸起袖子，露出一副穷凶极恶的神色来。老鸨为难至极，张公子继续威逼利诱。 翠玉说好了要在万花楼等我，怎么会不辞而别？妈妈收了李公子的好处，一起来诓我不成？ 老鸨还是不开口。 给我砸！ 众恶仆诺了一声，兴高采烈，围观的人群鼓噪有声。 哎呀，张公子，哎呦喂，住手，住手啊！ 展昭觉得也许该是时候出手了，忽然，老鸨尖细的嗓音飙起，飙的人耳朵嗡嗡作响。 是细花流，细花流的人带走了翠玉。 张公子张了张嘴，似乎没听明白。 你说什么？ 是细花流，有种的去找细花流，找端木翠，莫在我这里逞英雄。 人群中嘘声一片，张公子忽然觉得很没面子。 找就找，你们盼的端木翠我可不怕。 人群中又是嘘声一片，紧接着四下而散。 哎，你们别走啊，我真的敢。 我这就去砸了端木翠的家，你们别走啊。 有一个仆人看不下去了，拽着张公子的衣袖。 公子，听说连开封府都让着细花流三分，时辰不早了，该回去了。 回去什么回去？ 张公子瞪那人，他眼睛本就不大，偏喜欢瞪眼睛，瞪得眼角生疼。 我这就去找端木翠，我这就去找他理论。 说着转身大踏步地离开。走了一段路回头看看，那些个誓死效忠的仆从一个都没跟上来。 你们都不要跟来，我自己去找端木翠。 他死定了。 展昭忽然拍了拍一个仆从的肩膀，那仆从如丧考妣地点点头，然后抬头看是谁如此胆大直言。 这 我叫展昭，不叫展真。 展昭又拍了拍他的肩。 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去把你们那不知死活的公子给追回来。 展昭行了两步又回过头。 当然也可能给你们追回来一个死的。 看情形，那张公子是真的很生气，这一点可以从他走路的姿势分析出来。他走路的时候双脚重重地踏在地上，双臂很是夸张地左摆右摆，有一段时间由于节奏掌握得不好，导致同手同脚。展昭不疾不徐地跟在他后面丈余远，张公子发现他的时候很是挑衅地回头道： 展昭，我要去砸了端木翠的家，你敢吗？ 展昭不敢。 展昭老老实实地回答，同时由张公子喷出的酒气悟出了张公子如此无畏无惧的原因。 哼，酒壮庸人胆，故人诚不欺我。 端木翠的家在西郊十里的山脚下，依山傍水，很是清幽。越过一座木桥，便是端木翠的草庐小院。自篱笆门看进去，与普通的农家小院也无甚不同，只是收拾得分外干净些。 端木翠！ 张公子双手抓住篱笆门乱喊： 你把翠藏哪儿去了？端木翠！ 回头又欲与展昭说些什么，这才发现展昭还远远地站在木桥的另一头。 你怎么过来？ 为什么不过来？这当然是包拯的吩咐喽。背倚青石靠，细流绕柳腰，非是主人饮，不过端木桥。又不是吃饱了撑的，谁要去惹身为细花流之主的端木翠呢？ 展昭，都说你是玉猫，我看你是胆小如鼠。 这话你说与我听也就算了，千万别在白玉堂面前说。 话音未落，张公子忽然用右手抓住左手，张皇大叫： 咬我！这篱笆门他咬我！ 谁叫你好死不死去抓端木翠的篱笆门了？传闻中细花柳以技巧冠绝天下，别说是做出会咬人的门了，就算是会吃人的门也不奇怪。 真的咬我？我明明看见一张嘴，怎么就不见了？ 张公子揉揉眼睛，如现云里雾里。说话间，有一个碧色罗衣的窈窕女子含笑自屋内而出。张公子立刻又想起翠玉的事情来。 你是端木翠？ 是啊。你是来找翠玉的？ 翠玉果然在你这儿，你为什么要抓她？ 你想知道，那自己进来问她。 端木翠打开门，张公子哼了一声，脑袋仰得老高，下巴颌对着端木翠的脸。端木翠笑嘻嘻的，也不生气，又招呼展昭： 展大人也一起进来吧。 展昭虚出一口气，这才过桥。进屋围桌坐下，张公子东张西望： 翠玉呢？ 哦，还在涂脂抹粉吧，总不能蓬头垢面的与公子相见呢。 张公子露出得意之色。 有一句话 我想当面问过公子，公子对翠玉可是真心？张公子眼睛一瞪，把胸脯拍得砰砰响。 哼，此心可招日月。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